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二十集，小禅。李建恒再见着萧迟也，跟见着亲娘似的。 哎呦，亲兄弟啊，刚可吓着我了。 跪了太久，饿得慌，拿点心来用。 李建恒挥手让人赶紧去，和萧迟也站在西院长廊下边，看到殿堂里灯火通明。 皇上要是醒了，还得要传你。哎呦，这人怎么就死了呢？哎呦，我真是倒了霉啊。 萧迟也就着凉茶吃着点心，这事儿不好说。小福子一向得潘如贵的宠，若是有人蓄意要小福子的命，怎么能这么巧的撞着李建恒的殴打？若不是蓄意要小福子的命，是临时起意杀了他。可杀了他远没有给他解开绳索获利更大，只是潘如贵与纪雷反应太过迅速，人既然已经死了，就索性用到底，要是能栽给楚王，就是一石二鸟。 皇上近来还传人侍寝吗？ 传啊，最近最受宠的就是魏家女，太后也喜欢。 萧迟也若有所思。 嗯， 此刻天色已暗，却无人敢走，全都立在廊下三五成群，等着先得地形。西固安中途出了院，回来时得了太后的命令，直接进了屋内候着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萧迟也忽然看见八大营禁卫从偏门领进个布衣干净的杂役。 那是什么人 啊？杂役呀、啊、西院杂役不多得很啊，但他们领个杂役来干什么？ 萧迟也借着灯笼昏光，眼尖的瞧见着杂役面容丑陋，有烧伤之痕，他不知为何心口突突地跳起来，一种不妙的揣测萦绕不散。 西院的杂役？西院是阶下贵地，侍奉之人皆要求面目清秀，哪来的这样的人？ 又过了半晌，见潘如贵跨出门，高声说： 传沈氏第八子速来觐见。 群臣顿时鼎沸，议论声背起。沈卫叛国罪责没有盖棺论定，可是沈卫之名已然传遍大江南北，中伯之疮至今未愈，兵败之责至今尚在，沈氏余孽苟得一命，已引得边陲不满，如今怎么还要容他出来？ 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又查出了什么？哎呀，策安，他与你有仇，你们见面便是分外眼红，为这萧家的脸面也不该让他出来呀。 萧迟也不说话，只把目光移向门口，紧紧地盯着。不到半炷香的时间，禁卫打头跨入，后边不远不近的跟着个人。时隔五年，此人发已长垂，用粗木簪束了，并不戴冠，陈旧的宽衫遮挡住手腕，延伸出来的是如同白瓷般的色泽。灯笼遮挡住了萧迟也的目光，待这人走出来，李建恒手里的茶盏先滚掉了。李建恒魂不守舍地念着： 你可没跟我说过他长这个模样。 萧迟也拇指微扣。沈泽川从廊前过，两人交错的瞬间，萧迟也冷漠地看着这人，在那电光火石中对上了一双记忆犹深的眼。这眼生得狭长，眼尾上挑，勾出薄淡的弧度，内含神光，在灯笼昏茫里也如藏一星。沈泽川在这匆匆一瞬中对萧迟也似勾了笑意，可那样淡，擦肩而过之后，像是夜里无迹可寻的风，又薄又冷。 沈泽川随人入内，跪在了帘帐之外。贤德帝半靠着床头，太后端坐在床边，潘如贵捧着汤药，稍稍退后些许，露出沈泽川的身形。贤德帝强打起精神， 八大营的巡查说，见着你的杂役出现在池边，朕问你，他在那儿干什么？ 回禀皇上，葛叔是在等大内里的福公公。 他是得了谁的命令？ 是罪臣的命令。 你被幽禁于昭罪寺，每月自有大内拨发吃穿用物，你怎么会与小福子有了干系？ 皇上垂爱，准罪臣在昭罪寺中面壁思过，皇上不仅施以圣恩，还赐予了饭食。只是近些日子，罪臣风寒缠身，和这早年的旧疾一起，每日越发难以起身。大内虽然拨了饭食，却没有药物。葛叔在昭罪寺中当值已久，见罪臣可怜，便求了出宫采办的福公公，为罪臣向大内讨了些药。就有了此次，罪臣托葛叔求一求福公公，为罪臣置办了些浮游灯。 你家中无人，要那祈福用的浮游灯做什么？ 罪臣自知罪责滔天，在寺中为皇上和太后日夜登祈，也在为中博查实一战中的忠魂烈士们日夜诵经。罪臣在寺中种了些菜蔬，托于葛叔欲于早逝，换得几枚钱。罪臣便也如此，与其拿钱买药，不如换作浮游灯。 你虽有罪，却也不是罪无可恕。 小夫子如今已死，你可知他素兰与谁有过节？ 罪臣虽斗胆托了福公公买灯，却从未与福公公见过面，传过信。 那你呢？你说他平日里有没有提过什么？ 贤德帝示意纪纲，纪纲不敢直面皇帝，如同寻常杂役一般，又惊又怕地回答： 回皇上的话，福公公平日出宫皆为采办，行程忙碌，多是打发身边伺候的人见小人。 贤德帝听到此处，似是自嘲，瞥了眼泥塑木雕般的潘如贵。 只有一回，小人在轿前迎福公公时，听着福公公与左右说什么殿下恼羞成怒，要寻他麻烦。小人当时着急，把置办浮游灯的银钱交给福公公，故而凑近了许多。只是福公公那日也事务繁忙，便让小人今日来西院等着他，这才有了军爷们见着小人在池边徘徊一事。 你可听清楚了，是殿下，不是别的什么人。 不敢欺瞒皇上，那日集市见着小人的人有许多，只要问一问，便知小人没有说假话。 贤德帝久不出声，屋内药味甚重。太后用帕掩了掩口鼻，亲身过去。 皇上，小福子之死到底有没有预谋？不能只听萧迟也一面之词。此案就发生在圣驾几步之外，若真如此人所言，是楚王要小福子的命，那萧迟也又何必这样百般搪塞？ 皇上，小福子命不足惜，若楚王因着私怨杀了他，那倒罢了，只怕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皇上出宫的日子少，可小福子出宫的日子多，楚王为何不挑别的日子，非得在今天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